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5集《新神王潜力无限》下。楼下，秦玲跟秦修晨吃完饭一起回到房间，给秦玲授课的老师已经坐在桌边，桌子上摆着电脑还有书。老师讲解之后，秦玲就打开电脑，他看了秦玲一眼，然后压低声音示意秦修晨跟他一起出去。 你说。 秦修晨带上门，对秦玲的老师非常尊敬。 小玲的天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平生第一次见到，几乎都是一点就通。 秦玲的老师看着门的方向，口中忍不住赞叹。 哎呀，最多再一个月，我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教他的了，你要准备给他找一个新的老师。 听完，秦修晨一愣，他预料到秦玲的天赋不错，但没有想到老师对秦玲的评价这么高。以前秦家还有不少技术大师，现在这些工程大师都投奔了秦四爷，秦修晨只能在外界找可信的人。秦修晨能够信任的人有限，再往上找恐怕不得已要暴露秦玲了。他大肆找工程大师的消息还有秦玲的消息总会暴露出来。 谢谢老师。 秦修晨收拢思绪，开始思考一个月之后秦玲的问题。综艺节目已经拍摄到一半，秦修晨之后的行程还没有确定。他低头看着手机，经纪人给他发了几部电影剧本，他伸手划了划，最后定在了 M 州的一个剧本上，给经纪人回复了一句定下了这个剧本。秦修晨指尖按着手机，眸色低敛。国内势力秦四爷能够插手， M 州呢？秦修晨唇微抿，收起手机回了房间。星期一，江院长办公室，他慢慢悠悠地捧着茶杯，就看到周颖匆匆忙忙赶过来，面容急躁。 坐。 现在物理系出了宋丽婷之后，今年又多了个得意门生，江院长正是得意之时。看到周颖这样，他慢慢点着手指问， 什么事让你急成这样？要有个教授稳重的样子，淡定。 你把秦冉的名额提交到下个月初的考核了。 周颖一张脸，脸色漆黑。江院长握着茶杯的手一顿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 秦冉的名额被提交上去了。 不管是四大家族还是普通学生的考核，一个大学只有一次，失败了就永远失去了进实验室的机会。无论你是普通学生还是四大家族的人，当初程文如就是普通考核失败，一直没有进医学研究院。所以各大高校每年选拔去考核的人都非常认真，让学生签保密协议或者保证书的时候，都是再三确认这个学生各项实验、各项基础知识已经达到了极限才会报名。这个名单也是物理系进行开会考核得来的。现在专业性的人才越来越少，物理系不仅仅是为了物理学院的资源，也是想培养出几个能够挑起实验室甚至研究院大梁的京大学生。这么多年来，京大学生进实验室的多，但在实验室能挑起大梁的很少，只有 A 大出了几个实验室的负责人。也因此京大的地位岌岌可危，周校长才会对每年的状元这么执着。眼下先是出了宋绿婷，又是出了一个秦闪，京大物理系上上下下老师主任都对这两人十分看重。秦闪入学考试自动化的成绩，物理系几个博士院士都看过， 甚至还一起大大小小开了不少会议。在实验室调回了不少实验室的博士，就是为了辅导青山。因为有宋绿婷在前，院长等人已经给秦冉打造了一套完整的方案。江院长本来是打算寒假让秦冉做一些考核题，如果他有把握，就让他开始接触实验室的光电核磁实验，如果不比宋绿婷差，江院长就在次年三月给他报实验室。秦冉跟宋绿婷，物理系对他们二人充满期待，对他们的前程十分认真严谨，生怕他们走错一步。他安排得妥妥当当，眼下听到周颖的话，对他不亚于五雷轰顶。秦冉考核内容都没有接触过，几大实验也没有碰过，江院长没有打算让他这么早就参加考核，眼下只剩半个月的时间，别说考核的理论题了，光是光电核磁实验，秦冉也忙不过来呀。如果这一次被刷下，明年秦冉就没有了机会。江院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直接坐起来，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，给实验室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。实验室负责人听到江院长的来意，一愣。 你们学校大一的那个名额是周校长提交上来的，我当时让助理打电话跟他确认了好几遍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还能报错了？ 是校长，难怪能越过他直接给秦冉报名。江院长忍下了心中的怒气，压着嗓音问道， 周校长没有跟我商量过秦冉这个名额能不能撤销？ 保密协议跟申请书都已经申请上了，实验室的规定有多严格您也知道，就算是成家人也一样。 负责人摇头道。挂断电话，江院长坐倒在椅子上。周颖站在办公桌边，看着江院长的样子就知道大概了。 是我爸。 实验室负责人那边声音大，周颖听得很清楚，他抿了抿唇。 他有必要这么急功近利？秦冉的天才程度近百年难得一见，他为了他可笑的业绩资源就这么随意赌一个人的前程吗？ 听着周颖的话，江院长张了张嘴，他坐直身体，神色低劣说， 周校长也不是乱做决策的人，秦冉聪明，给他半个月时间，他理论考试肯定能过。 理论考试过了还有实验，过不了就…… 周颖看向窗外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想要单独培训秦冉，时间太紧迫。如同江院长所说，给秦冉半个月，理论一定会过。他在物理上的天赋超乎寻常，正是因为这样，周颖才更加痛心。周颖面色阴沉，他都怀疑他爸爸是不是 A 大派来的卧底了。江院长勉强打起精神，拿起座机给秦冉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先到办公室来一趟。不管怎样，名字报上去了，物理系也不会放弃他。秦冉这边还在图书馆看书，他按着耳机走到走廊外面。江院长， 秦冉同学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 江院长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弱。图书馆。秦冉手撑在窗台上，俯瞰校园，声音不紧不慢的。江院长顿了顿，语气温和。 啊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 与此同时，物理实验室地下二层，负责人挂断了电话，神色莫名。身侧的助理听得差不多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， 京大那边出问题了？ 是啊，听说是报错了，闹了个大乌龙，物理系那边并不知道周校长把他们新人王的名字报上去了。哎， 负责人推了一下眼镜，摇头道： 难怪，我就说那个新人王报得太早了，物理系不至于这么急，这才入学两个月，几个实验应该都没摸过。 助理从桌子上抽出了一份审核表，是秦冉期中考试成绩。 他期中考试全满分，潜力无限。 负责人摇头，轻叹道： 唉，可惜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